想到了原委，感情多真，飞越远有手越明显，一两千块项链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。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，赶紧微笑修心说爱心里真甜，哪怕再爱不能恋，只想见就见，但可用珍惜把握时间，我们的爱在心间保留原味，欣赏一遍闭上眼睛去探遍，感觉像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，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，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，不了解太想念，一见面就更热烈，甜蜜是亲吻的瞬间，新鲜保留原味，欣赏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，感觉上有些酸，再回味又变成甜。